你好，我是曹倩云。在开始我的分享之前，我想跟你一起先看看下面的三个例子。你可以基于你有的文学基础，判断一下它们的结构是不是存在问题呢？或者说，在你看来，它们是不是病句呢？例子一，大家讨论以及分享的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整场的沙龙甚至往后延了一个多小时，充分感受到现场开发者对于Go语言的热情。例子二，对于无状态的服务的恢复相对简单，只需自愈机制将故障服务重启或者迁移到正常节点。例子三，在设置了管道之后，要根据中间每一个步骤的结果来判断各种状态，这一步成功还是不成功，再来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是的，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可能正确的答案。确实以上三条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病句场景。我们从进入校园的那天起啊，就在接受严格的系统的中文体系培训。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对于句子的敏感程度依然有差异呢？为什么很多病句问题你依然难以察觉呢？对于编辑来说啊，语言感知能力是一项基础的能力。如果不建立对语句结构的敏锐判断力呢，实际上很难武装好你的思路。由于每个人的语言基础不同，因此我的分享从基础、案例到应用实操，一共分为了五个部分来讲解。如果你觉得自己对语法结构，包括主谓宾定状补的成分以及定义足够的了解，那么可以直接从第三个部分开始进入案例的学习。如果你觉得需要先重新梳理一下语法结构、基础概念这一些呢，帮助自己更好的去理解后文中的一些场景，那么可以从头开始下面的一些学习。那首先，我会先分享一下什么是病句，以及正确句子的语法结构。我们常说的病句啊，就是在语法结构规律或者客观事理上有问题的句子。前面一种叫语法错误，后面一种叫逻辑错误。我今天准备与你主要讨论的是前面一种语法错误，就是怎样理解正确的语句结构以及避免语法的错误。在汉语的句子当中呢，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主谓宾都很好理解，这里我主要分享一下定状补成分。定语主要是句子里的修饰成分。简单来说呢，当你看到的字的时候，记得留意这有可能是定语出现了。这个方法依情况而定啊，约在 80% 的场景下面都是适用的。而状语呢，一般会用来表示谓语的程度、状态、时间、地点等等，通常呢会出现在动词的前面。相反的，补语呢会出现在谓语动词、形容词的后面，表示结果、趋向等等。比如洗干净、扔过来、补全等等。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定状补的成分呢，我用下面的这句话作为举例，大家也可以从这篇文稿的插图当中哈、了解一下。野心勃勃的谷歌正在打通 Chrome OS 和安卓的生态系统。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按照上面提到的一些方法，的是定语出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就顺着这个简单的思路，你可以很快的定位到两个定语，它们分别是野心勃勃和 Chrome OS 和安卓。接着按照状语和补语都会出现在谓语，也就是动词前后的定位方法呢，我们需要先定位出谓语成分，可以把主语谷歌、宾语生态系统都剔出来，找到衔接两者的谓语动词，这个谓语动词就是打。那么什么时候再打，怎么打，以及打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对应到句子里面，正在对打的时间进行了修饰，打通对打的结果状态进行描述。那推导到句子当中， 表示正在的时间状态词就扮演了状语的角色，把这个动词结果趋向词通就扮演了补语的角色。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个句子当中都有定状补的成分，但一般情况下，一条完整句子一定会包含主、谓、宾三个部分，哪怕是最简化的句子呢，也一定有主、谓、语两个部分。所以如果按照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句子成分不可缺失的程度进行优先级的排列顺序的话，由高到低分别是主、谓、宾、定状补。例如再对刚刚举的那一条句子的案例进行进一步的拆分，去掉定语、状语等等，原来的句子呢可以被精简为谷歌打通生态系统。精简后的句子呢没有改变原来句子的含义，但是主体部分只包含了主谓宾的成分了。尤其遇到长句子的场景下，用这种剔除法可以帮助语言基础较为薄弱的同事很快在句子当中找到缺失或者赘余的成分，定位句子出现的问题。这一点我也会在后面的案例分析当中跟你一起分享。同时除了句子的成分，词语的错用搭配的混乱也会导致病句的出现。因为很多人啊不了解词性，特别是遇到代词、介词、连词这种非常用的词性上面，常常会遗漏、偷换或者错用。例如这个句子，你爱我的爸爸但他不爱我，他到底指代的是爸爸还是你呢？这就是出现了典型的指代偷换。另外词性与句子的成分啊，常常是一一对仗的。比如说谓语对应了动词，状语和补语又对应了副词，如果用错了词性呢，句子的成分也自然会产生一些错误。在汉语的体系当中，词性通常分为12类，相对而言最常用的是8类，它们分别是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代词、介词、连词和量词。其中代词就是指代名词，介词表示的是名词和其他字词的关系。比如他在椅子上这句话中，在什么什么上就表示他和椅子的关系。连词呢就是连接词，比如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如果等。副词呢可以理解为类似状语加补语的形式，比如十分、曾经、什么什么极了。理解了句子的成分和词性之后呢，接下来我就需要帮你扫雷了，在这些复杂的结构当中帮你拎出来常见的几大雷区。那接下来我会再分享一下病句出现的常见雷区。正因为定状补的成分啊，在句子当中的位置相对固定，那么作为衔接的部分呢，它们通常以单一的形式存在，被指代的概率小，因此不容易造成混淆，也不会对句子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出现雷区的概率呢也因此相对较小。而被我们用得最为熟练的主宾部分，往往是病句的高发区域。和句式语法结构不同的是，词语的使用上的常见雷区啊，往往集中在非常用词上，例如代词、介词、连词这一类词等等。当然有一些常用的词性上也容易落入用错的陷阱。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些成分和词语里面容易栽坑呢？又如何避免？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一下最常见的四大宾句类型。第一类，语序不当，常常发生于并列定语与宾语上。语序不当呢，是最不容易被感知，但又出现频次最高的病句类型。通常来说呢，它是指在造句的过程当中，把词语的顺序颠倒了，而导致句子的意思表述不清的一些情形。典型的错误表现包括多项定语次序不当，修饰成分位置不当。例如这样一个句子， 这种框架是一种有效的基于 RNN 进行声音分类和数据增强的方法。这句话中正确的语序应当将有效的调至方法前。修饰方法一词的有两个定语，有效的和基于 RNN 进行声音分类和数据增强。因此在多个定语并列的情况下，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确定定语的修饰位置，我比较推荐正确的操作方式是让长定语先行，短定语紧贴宾语。第二类结构混乱常常发生于主语、谓语、状语、宾语上。汉语的语法都有相对独立的系统性，句式杂糅，主客体颠倒，分句次序不当，会导致语句结构的混乱。在技术的文章当中，比较典型的错误是偷换主语，还有面向两面或者否定性词语的句式衔接的问题。例如我要分享的下面两则案例。案例一，大家讨论以及分享的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整场的沙龙往后延了一个小时，充分感受到现场开发者对于Go语言的热情。这个案例啊，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出现过，相信你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其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半句出现了主语的偷换。在被偷换的成分当中，主语指的是现场的参会者大家还是讲师呢？针对这一类很典型的结构混乱型的病句啊，我比较推荐的审查或者纠正的路径是抽离主句当中的主语，将这个主语套在每一个半句的身上，如果半句中缺失的主语不能和抽离的主语相吻合，那么一定发生了主语的偷换。2002，通用逼近定理不能保证模型是否被正确的学习或泛化。技术文章当中，很多编辑喜欢用诸如能否、是否这一类的两面词，但这类词的使用呢，实际非常非常考验编辑的功底。比如上面这句话，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某个定理不能保证某个模型得到正确学习，但其中不能与是否的否之间产生了双重否定变肯定的关系，因而导致产生了因果对仗关系的错误。与两面性词语类似啊，否定性词语的使用也极容易引起双重否定变肯定的问题。比如说这样一个案例。案例三，为了防止调用者将参数混淆，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应触发相应的警告，并与数据集一起返回。当避免、防止、以防、以免、禁止等诸如此类否定性词语与表状态的否定状语相结合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是否违反了你想表达的否定的这样一个原意。通常情况下，否定与双重否定的转换关系隐藏的较深，因此我建议尽量谨慎使用两面性词语与否定性词语。如果你想表达的是否定的含义呢，那么当谓语当中已经包含了一层否定关系，比如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不能、防止等等之时，一定要注意宾语、状语中不能再次包含二层的否定关系。因此啊，对案例一和2002以及案例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口诀，即为谓可否、宾状不可否。因此对案例二和案例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口诀为谓有否、宾状不可否。第三类，成分残缺或者赘余，常常发生于代词、宾语、介词上。不同的句型啊，对应不同的句子成分，如果漏掉或多出了某一个部分呢，就可能会有成分残缺或者赘余的语病发生。比如我要分享的下面两则案例。第一则案例，为了对外推广新旧业务资源合理分配及调度，我们推出了新架构。这个案例当中，对外推广的宾语中心语应该是经验，因此这个句子缺失的是宾语中心语。在这种定语成分较长且复杂的 句子结构当中呢，我比较推荐每一个编辑啊，用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检查你的句子是不是有残缺。这个快捷的方法是砍掉句子当中所有的定状补以及各种从句的部分，保留下来的主、谓、宾是不是能独立的成句，如果不能，那么一定出现了成分的残缺。除此之外，除了宾语、中心语之外，代词呢也是成分残缺这一类病句类型高发的雷区之一啊。类似问题二当中的案例一。案例二，对于无状态服务的恢复相对简单，只需自愈机制将故障服务重启或者迁移到正常节点。成分赘余的几种类型呢，包括词语多用、前后重复、任意堆砌。在上面的这一个案例当中呢，对于一词完全是多余的，后半句实际上是对前面半句这个事实进行补充的说明。如果想用对于、针对这一类代词、介词，我建议你啊，先定位清楚补足语是不是包含了主、谓、宾这样子的成分。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后接的是完整的一条句子，那补足语完全是多余的，那对于一词也就是多余的。只有当对于接定语成分或者单独的主语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么才是正确的一个语法的语境。第四类，搭配或者指代不当，常常发生于介词、动词、代词、关联词上。搭配指代不当啊，也是病句当中常发的场景之一。比如我经常看到许多的编辑呢，会混用意思相近但完全不正确的介词或者关联词的搭配，比如只有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如果什么什么才什么什么，数万名人群等等这样子的搭配。很多时候啊，出现这一类问题的根源是由于口头表达习惯而造成了落笔成自然。优化的方式呢，也没有别的太好的技巧，关键还是要多写多检查，试练过几次呢，就形成正确的搭配的语感了。到这里呢，关于什么是语病以及语病的几个典型的场景呢，我就基本上分享完毕了。需要强调的是，上面列举的几个病句的场景呢，其实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因地制宜。但我相信啊，一些人还是会问，道理我都懂，但还是不知道如何检查纠正语病，尤其是怎么不写出病句呢？因此，为了更好的帮你记忆正确的一个语法结构，我也为你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语病 checklist。如果你的句子当中出现了以下的任何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可以断定为 80% 以上的可能性出现了病句。长句子系列 checklist 一，砍掉所有的定状补以及从句，保留下来的主、谓、宾无法独立成句。 checklist 二，主句主语与其他的半句的主语吻合不上甚至相排斥。 checklist 三，多个并列定语修饰同一个名词，短定语在前，长定语在后。 checklist 四，谓语当中包含了否定词，防止啊、避免啊这一种，宾补当中呢又出现了否定词。 checklist 五，对于、针对这一类的介词后面接的是一句完全可以独立成句的句子，也就是包含了主谓宾的句子。用词系列 checklist 一，使用两面性词语与否定性词语之后发生了双重否定变肯定的现象。 checklist 二，这个、他等等之类的指代词与从句当中被指代的部分完全对应不上。 checklist 三，关联词只写了一半或者明显的搭配不当，比如有虽然没有但是，比如只有这个词后面接的是就。 checklist 四，使、让、令、把、被、经过等等这一类的词语属于高级使用词，千万不要轻易的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语之后你的句子依然能够读通，那就请毫不犹豫的去掉。 这次分享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如何培养你的语感。如果听到这里呢，你还是不知道如何避免病句，其中的方法是什么，或者纠正语病的一些突破口在哪里，那我的建议是呢，你可以先放下这一切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东西，回归到你自身写的文章当中，尝试带着上面的这些案例啊，去 check 你的句子。当然了， checklist 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的病句场景，因此除了用这个清单啊，对你的句子进行反复双向的印证之外，避免病句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需要逐步培养你自己的语感。我认为啊，语感的建立不是拿着方法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落脚到不断的试炼与实操当中。其一，多写多练多回读，写20篇文章再回头看你原来的笔墨，一定会有质的不同。其二，刻意练习。对于策划编辑呢，我会让大家平时私下里啊，挑出官媒常写的100条句子，自主的去拆解句子，学会分析句子的结构。因为官媒喜欢写长句子，而且他们的语言逻辑呢非常的缜密，这些句子后期都可以成为你非常优质的语料库。带着这些对语病顽疾的根治的操作，我也相信呢，你的语感会越来越强，或者能写出更优美正确的句子，尤其是结构复杂的长句子。最后我留了一个小作业给你啊，请你对照上面的案例分享和 checklist 的清单，分析一下分享一开始的这一则案例为什么是病句呢？在设置了管道之后，要根据中间每一个步骤的结果来判断各种状态，这一步成功还是不成功，再来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同时也欢迎你将如何发现纠正语病的经验进行沉淀和总结，在留言区和我一起。